第二十七天，谈历史。王华，我今天看了一下中国历史，中国真是一个古老的国家，有五千多年的历史。你看的是哪个朝代的历史？唐朝的。那时的中国真强大。王华，你最感兴趣的是哪段历史呢？ 我比较喜欢古代史，最感兴趣的是春秋战国时代。 那时出现了很多的思想家、哲学家，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孔子。孔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。我也喜欢鬼谷子和庄子。你觉得中国最伟大的皇帝是哪个？ 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， 最伟大的皇帝有很多。我想秦始皇是其中一个。 是的，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，他统一了中国，但他又是一个暴君。在俄罗斯历史上也出现了几个暴君，我想彼得大帝应该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吧。 是的， 俄罗斯人喜欢他。短语和词组。古代史、近代史、现代史。